中老铁路北起昆明，经玉溪、普洱、景洪到莫憨口岸，再经过老挝的莫丁、万荣，最终到达万象。全线1035公里线路均为电气化铁路。中老铁路国内段实现了 4G 网络的全覆盖，重点区域实现了 5G 覆盖。列车内设置了国际标准的电源插头，乘务员用中文、老挝文和英文三种语言进行广播。铁路部门还针对沿线饮食习惯研发了5种冷链盒饭套餐和6种商务套餐。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部副主任石良说，受疫情防控影响，运营初期除首发列车外，暂不开行昆明到莫憨的直达列车。 目前啊，受新冠疫情影响，中老双方铁路部门啊，制定了疫情防控条件下的列车开行方案，暂时不开行跨境动车组列车。中老铁路预谋段运营初期，我们计划开行 CR200J 福星号动车组列车17.5对。 中老铁路老挝境内投入运营的澜沧号动车组为中国中车集团所属企业联合制造，定员720人。中老铁路开通初期，老挝段由老中铁路公司委托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公司运营维护。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赵淑兰认为，中老铁路的开通打破了老挝只有3.5公里长迷轨铁路的历史。 中老铁路是老挝国内的第一条铁路，就老挝就实现由它的陆锁国变成一个陆联国，它的商品可以更快捷的出口到周边的国家。 国新办今天就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最新筹办进展以及延庆张家口赛区筹备情况举行发布会。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会上，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行指挥部调度中心执行主任严成介绍，北京2022冬奥会计划于2月4号开幕，2月20号闭幕；冬残奥会计划于3月4号开幕，3月13号闭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所有12个竞赛场馆已全部完工，并具备办赛条件。冰上项目场馆完成制冰，雪上项目场馆赛道准备工作进展顺利。3个赛区冬奥村开展了一系列全流程、全要素场景化的运行压力测试。各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运行团队全部组建完成，人员到位就绪。住宿、餐饮、交通、医疗、安保等赛会服务保障工作有序推进。火炬传递及开闭幕式筹备工作逐日深化，宣传推广活动不断升温。 值得一提的是，在11月28号，北京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共同开展了赛事一天综合演练，触发了不同场景的突发事件，对冬奥会指挥调度和应急处置能力进行了全面检验，为如期安全顺利办奥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前，北京冬奥组委结合中国疫情防控经验和相关要求，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认真研究，决定对涉奥人员严格执行闭环管理，各场馆按照一场一测、一馆一测的要求落实防疫方案，并对照冬奥赛时的防疫标准严格执行远端防控、疫苗接种、闭环管理、核酸检测等措施。 下一步，我们将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优化竞赛组织工作，完善场馆运行机制，强化赛会服务保障，进一步加强筹办人员的培训与演练，以压线冲刺的状态奋力夺取筹办工作的最后胜利。我们坚信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一定能够成功举办，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医疗保障局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组织开展了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现已顺利结束。今天，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结果公布，目录外67种药品平均降价超60%。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本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共计74种药品新增进入目录，11种药品被调出目录。从谈判结果看，最终94种药品谈判成功，总体成功率80.34%。目录外67种药品平均降价61.71%。调整后，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为2860种，其中西药1486种，中成药1374种，中药饮片仍为892种。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华波表示， 坚持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将基金可承受作为必须坚持的底线，尽最大的努力弥补药品保障的短板， 满足广大参保人员的基本用药需求，支持新冠疫情的防控，及时将相关治疗用药纳入支付范围，以实际行动助力疫情防控。同时呢，将一批罕见病用药纳入目录，极大地缓解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在调整中，国家医保局取消部分药品的支付限定，扩大受益人群，大幅提升药品可及性和用药公平性。新纳入药品精准补齐肿瘤、慢性病、抗感染、罕见病、妇女儿童等用药需求，共涉及21个临床组别，患者受益面广泛。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狠抓新版目录落实落地，提升人民群众用药保障水平。我国养老理财试点开启，首批4支养老理财试点产品今天正式亮相。总台央广记者谭震报道。 今年9月，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的通知，结合国家养老或金融领域改革试点区，选择4地4家机构进行试点。首批养老理财产品分别来自于工银理财、建信理财、招银理财和光大理财4家试点公司，下周起将在成都、武汉、深圳和青岛4个试点城市正式发行。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总裁程家军表示，目前投资者已经可以在中国理财网上查询产品相关信息。 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理财网产品查询栏目输入养老两个字，就能查到首批试点的4支产品。 4家试点机构均采取线上加线下多渠道销售，4个试点地区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可以持当地个人身份证到对应机构的销售网点处，或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途径购买产品。银保监会创新部资管一处处长宋敏杰表示，与一般理财产品相比，养老理财产品更具稳健性、长期性和普惠性。 首发的这些产品呢，都是5年以上，这样的话更有利于汇集长期的稳定资金，在资金用于支持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也使人民群众能够获得相对稳健的投资收益。 工信部近日印发《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称，到2025年，工业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绿色低碳技术装备广泛应用，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绿色制造水平全面提升，为2030年工业领域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根据规划，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总量控制取得阶段性成果，有害物质源头管控能力持续加强，清洁生产水平显著提高，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降低10%，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降低13.5%，粗钢、水泥、乙烯等重点工业产品单位能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副司长王孝阳说， 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了16%，但是工业领域仍然面临着重点行业节能挖潜难度日益加大，能源利用结构绿色化水平不高，节能提效的技术创新及装备推广存在短板等问题。 十四五时期把节能提效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点支撑，作为促进工业领域合理高效绿色用能的重要途径，针对统筹传统行业和新兴领域进一步严格能效约束。 我们将聚焦重点行业，大力推进工业的节能改造升级，推进重点用能设备的系统节能改造，实施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的节能提效改造升级。同时在新兴领域，我们也将积极推进网络和通信等新型基础设施的节能提效绿色升级。 根据规划，十四五时期将有序推进工业领域减量高效利用化石能源，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积极推进工业终端用能电气化。 我国南方首个核能供暖项目，浙江嘉兴市海盐核能供热示范工程今天正式投运，海盐县3个小区率先实现核能集中供暖。浙江台记者王小玲报道。 这样像我在家里这样穿上就好了，不用那么臃肿了。 家住海盐县枫叶新村的陈辽源从小在北方长大，他说南方冬天的冷和北方不太一样，是湿冷湿冷的， 而今天他在南方的家里也感受到了核能供暖带来的23度室温，这让他非常开心。目前海盐县核能供暖区域以每平米30元一个供暖季的价格为居民提供暖气，主城区3个生活小区实现核能集中供暖，县老年公寓具备核能集中供暖条件，计划3年内核能供暖面积达400万平米。秦山核电总经理邹振宇介绍，该项目通过自主设计制定集合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全球首座全模块化核能供热首站建造方案，采用蒸汽和水传递热能，设置多个热交换器，确保核能供热安全。 它的物质是不进行交换的，如果说一侧有污染的话，它是跑不到另外一去的。 邹振宇说，项目利用秦山核电基地机组冬季剩余热功率，在不影响机组原有发电量和安全性能的前提下实现零碳供热。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相对于南方地区电取暖方式，每年可节约电能消耗1.96亿度，相对于燃煤火电机组，每年可减少燃用标煤约2.46万吨，每年减排二氧化碳5.9万吨。 今天，内蒙古满洲里市、北京、黑龙江哈尔滨市分别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最新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0点到14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确诊病例24例。截至目前，满洲里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3例。今早8点起，满洲里市开展了第6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目前采样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满洲里市政府副市长宋吉祥： 全市现有的414个小区、176个平房区已全部管控，已划定封控小区64处，划定封控重点位置10处，划定封控重点场所6处。 12月2号12点到今天9点，北京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名确诊病例常住在哈尔滨市，现居住在北京海淀区昆玉府东区，为12月2号外省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11月30号出现咳嗽流涕症状后，曾网购感冒药。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林航介绍， 自12月2日16时起，对昆玉府东区进行临时封控，同步启动封控区域生活服务保障响应机制。采样后，对病例居所和所住的单元电梯及外环境等公共区域进行了全面消杀。 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出现发热咳嗽及时就诊，不要自行购药服药。12月2号14点到24点，哈尔滨市新增满洲里关联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例，全部为满洲里确诊病例在哈的密切接触者，均在集中隔离观察期间发现，现已闭环转阴至哈尔滨市第6医院进行隔离治疗。受疫情影响，哈尔滨市主城区中小学及幼儿园全部停止线下教学，改为线上教学。同时，所有影院、剧院、室内体育健身场所等空间相对密闭的场所暂停营业，个体诊所暂停营业。 另据报道，云南省陇川县今天上午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12月2号，陇川县张凤完全中学在师生日常健康监测中发现2名学生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症状，经专家组复核诊断，确认为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密接人员核酸检测检出阳性18例。目前陇川县主城区17所学校全面停课，对发现病例的张凤完全中学师生全部转运隔离。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本土病例80例，内蒙古56例均在呼伦贝尔市，黑龙江10例均在哈尔滨市，云南10例均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上海2例均在浦东新区，北京1例在海淀区，陕西1例在咸阳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4例，其中境外输入14例，本土10例，均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现有确诊病例972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亿2436.3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发布的中国残疾人发展指数显示， 13-5时期，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指数由 65.9 上升到 73.2， 增长了 7.3 个百分点。我国在国际残疾人事务中的影响力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残疾人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邀请，备受瞩目的内地奥运健儿访港代表团今天下午1时许乘坐大巴经深圳湾口岸抵达香港，开展为期3天的交流活动。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总部和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联合主办的南方财经国际论坛2021年年会今天在广州召开。本届论坛主题定位为新战略、新开放、新启航，推动资本、科技、产业大循环，吸引了来自全球知名经济研究机构、证券监管机构、全球主要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高质量上市公司、金融机构代表共同参与。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晚12点开启，汽油每吨下调430元，柴油每吨下调415元，创年内最大降幅。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17元。 中国足协今天宣布同意中国男足主教练李铁辞职，其职务将由武汉足球俱乐部主教练李霄鹏接任。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2月3号0时51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6286万6050例，累计死亡病例522万4519例。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2月3号15时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83万2268例，累计死亡病例78万5910例。总台央广记者张佳宁综合报道。 美国多个州2号宣布出现更多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美国总统拜登2号公布了多项旨在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包括进一步推进疫苗接种。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号表示，非洲大陆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周激增54%，但目前来看形势是可控的。南部非洲国家正加强检测，以了解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影响。韩国政府紧急收紧防疫政策，从3号起，韩国宣布将暂停实施入境免隔离政策，要求所有入境人员一律进行为期10天的隔离后，方可自由行动。先期该政策将执行2周时间。此外，韩国政府3号还宣布，将从下周开始收紧日常防疫措施，暂缓继续推进原定的与新冠共存防疫计划。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号表示，俄罗斯愿与美国恢复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对话渠道，一道为解决乌克兰危机做出努力。 美国众议院2号通过了一项短期政府拨款法案，延长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至2月18号，以避免政府停摆。法案将交由参议院投票，参议院需要在12月3号的最后期限前做出投票决议。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1号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10月，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6%。报告显示，采矿业复苏、天然气价格上涨和出口量增加，带动俄经济加快增长。 为应对近期能源价格不断攀升的困境，欧盟能源部长2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就能源价格高企造成的影响及成员国和欧盟层面可采取的应对措施交换意见。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吴京、王远、刘宇华，主播泽华、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Like a fire.